乖乖呀 不是这边魔术，

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

下子瞬间凉夜，我翻页下个字 是去海 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我叫朱振阳，是一名大二的学生。我呢非常的喜欢踢足球，但是前两天我们校队参加一个比赛，是特步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，但是我们首轮便很遗憾的7-1输给了对手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出线形势很微弱。这场比赛结束过后，队员们的心里都很难受，因为毕竟是大比分输的，而且经过这次失败之后，我们今年可能就要无功而返，再要参加下次比赛的话，又要经过一年的等待和沉淀，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，是一项团体的运动。我觉得大家不应该灰心，也不应该去气馁。虽然我们大比分输给了对手，但是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去等待，去完善自己，去充实自己，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下一年的比赛，在下一年的比赛里取得一个好成绩。 当悲伤困扰的时候，当亲爱的人远走的时候，当欢乐来临的时候，就听到现在轻声歌唱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南无阿弥陀佛耶。当天空阴霾的时候，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，当天空湛蓝的时候，听到现在轻声歌唱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南无阿弥陀佛耶。

Stay. 小地图上徘徊，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青春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就不能 say goodbye。想谈一场恋爱，这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Oh, oh.明天理个发，给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Oh, oh. 三姑二舅大姨妈，去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得回家。人心事故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 快递能否寄送到？ 竟然拉得像一截